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记得小时候啊，有一部动画片叫《真假李逵》，相信好多人肯定看过，讲的是无赖李鬼冒充黑旋风李逵，最后被李逵识破要了命了。不过这也就是动画片，里边的人物也好，故事也罢，都是虚构的。可与之相比，在中国历史上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事儿还真有。宋朝的时候有这么一出，主人公不是英雄好汉，而是当朝的公主，一个沦为了阶下囚，可另外一个呢却享受着锦衣玉食。那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呢？他从小是父皇眼中的掌上明珠，过着让人羡慕的幸福生活。然而国破家亡的结局却改变了他的人生，同一个人却在两个地方过着不同的生活，一个几经磨难客死他乡，一个寻亲成功嫁为人妻。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宋朝的真假公主第一集。北宋政和3年，大臣蔡京建议这宫廷里的称号都要仿照周朝的称号，所以这皇家的公主就一律改称呼了，叫做帝姬，皇帝的帝，姬妾的姬。这种制度啊，维持了10多年，直到南宋初年才恢复了旧制。所以今天咱们的主人公柔服帝姬，换个说法啊，也就是当时的柔服公主。说起这个柔服帝姬，那可是宋徽宗召集30-40个女儿当中最喜欢的一个，小名叫嬛嬛。柔服的母亲是王贵妃，在后宫佳丽中呢，也是召集最宠幸的一位，一下给召集生了3个儿子5个闺女。柔服在这些孩子里头排行老四，这娘俩有了皇上的偏爱，各种待遇级别都高人一等。您这会儿得琢磨了，都说母以子贵，那这王贵妃生的是个闺女，怎么也能如此受宠呢？这话呀，咱们还得从王贵妃说起。王贵妃不是什么大户人家出身，那能跟皇上走在一块儿啊，得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占了优势了。早先这王贵妃是赵姬的母亲向太后宫里的一个宫女儿，跟她一块贴身伺候向太后的还有一个宫女儿姓郑。这俩姑娘啊，可把赵姬看成潜力股了，没事啊，净找机会跟这赵姬暗送秋波。家花不如野花香啊，再加上那会儿赵吉和他那原配夫人俩人感情本来就不怎么好，所以自打有了这二位姑娘，赵吉这魂儿就被勾走了。那会儿赵吉也不是皇上，还是端王呢，论才华其他兄弟确实不如他，可是论起治国的能力，人家可比他强得多。 但是向太后身边这两位贴身的丫鬟全把希望寄托在赵佶身上了，只要赵佶当了皇上，这俩姑娘日后就能跟着享福。于是这二位是天天在向太后跟前念叨说赵佶如何有才华，如何如何孝顺。您还别说，日子一久，这向太后还真把皇冠扣在赵佶头上了。赵佶登基做了皇上，这姐俩是什么心思向太后知道，所以赵佶登基之后就把这俩姑娘赏给了赵佶。赵佶不光是感念这二位姑娘，而且也被这俩人的才貌双全吸引了，所以原配王皇后去世以后，立马封了正氏为皇后，王氏为贵妃，这姐俩算是飞上枝头当凤凰了。王贵妃如此受宠，您就可想而知，她的孩子肯定比别人吃香。再加上柔福打小长得漂亮，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，只要一见赵佶她就乐，所以赵佶特别喜欢这孩子。皇上最喜欢的公主，那肯定是众星捧月一般的。说到这儿呢，我还得给您说一小插曲儿。刚才咱也说了，柔福的母亲王贵妃当年做过宫女儿，但在一些史料上，这柔福的生母究竟是谁，说法不一。为什么呢？这问题也出在赵佶身上。据说这赵佶的后宫人数太多了，这姓王的贵妃，而且是极为受宠的，至少有两位。所以在一些史书上，为了能够区分这两位王贵妃，就把刚才咱说的这位曾经当过宫女儿的叫大王氏，另外一个呢叫小王氏。宋史里曾经记载说这柔福是小王氏所生之女，但是在宋会要里边这说法不一样了，说这柔福是大王氏的亲生骨肉。到现在啊，都没有一本史书说这柔福的亲生母亲到底是谁。不过就即便这说法再不统一，可是有一点咱倒是可以确认，那就是无论大王氏也好还是小王氏，那可都是宋宫里边的顶级宠妃。所以说这柔福天骄之女的地位那肯定是没跑的。身为皇上的掌上明珠，这柔福打一落生，这日子可就是万人追捧，吃穿用戴都是极品中的极品，只要他不高兴了，就连赵佶都得跟着哄。不过老爹虽然给了柔福尊贵的地位，可并没有给他一辈子的幸福。赵佶别看是皇上，可是对于国家大事那是一窍不通，最擅长的就是琴棋书画阳春白雪，国家对于他来说呀，只是一个便于享受的提款机。他是皇上啊，想花钱没人能管得了他，想写诗想作画也没人拦得住他。所以当皇上26年，赵佶基本上把祖宗留下来的家底儿都快抖了干净了。皇上无心打理国家，这劫难可就免不了了。政和7年冬天，北方的金国一看赵佶这样，可就按捺不住了，带着手下人马就打过来了。俗话说得好啊，泥人还有土性呢，这架要是打到自家门口了，肯定得出去跟人家比试比试。可赵佶呢，身为一国之君，一瞧金国人打过来了，他倒好，一溜烟的跑了，皇上位子不要了，直接甩给儿子赵恒，自己躲到隆德宫高高在上做了一太上皇。您瞧，这样当爹的少见。当时赵恒心里头啊，又害怕又恨。怕什么呢？他自己才25岁啊，虽说不能算是孩子了， 可毕竟突然之间要面临这么大的事儿，还得自己单挑大梁，他老爹躲了，万一出个闪失，这罪名全落在他头上啊。今天还是一国之君呢，那明天亡了国了，就成替死鬼了。恨什么呢？赵恒恨他爹，平时从来没对他跟他娘好过，现在一有事儿了，他老爹跑得比谁都快，搁谁心里能平衡啊？赵恒的亲生母亲就是赵佶最早的皇后王氏，15岁就嫁给赵佶了，做了结发夫妻。王氏这个人属于那种老实巴交的性格，平时不爱言语，更别说搞个情调哄赵佶开心了。这赵佶呢，好色风流，根本看不上王氏，要不是因为王氏是他的结发妻子，估计早就打入冷宫了。赵佶登基之后，别看皇后是王氏，可是这后宫里头当家做主的却是刚才咱说的宠妃郑氏和王贵妃。不仅如此，这姐俩还强强联手，没事啊净找机会欺负王皇后。有一回这姐俩跟几个太监串通好了，说王皇后在后宫行为不检点，有辱妇道。这话呀，在当时那社会，尤其在皇宫里头，这是要了命的大事儿啊。赵佶本来平时就不待见这个王皇后，他自己也不可能让自己戴个绿帽子呀。为这事儿，赵佶大发雷霆，声称一定要彻查此事。可您想想啊，既然是谣言编出来的，肯定是查无实证，最后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不过别看赵佶没有追究，可这王皇后真是寒了心了。本来这几年日子过得就不顺心，再加上这么一档的事儿，虽说查无实证，但是恶心人呐，那更是雪上加霜了。结果王皇后是一病不起，才25岁就去世了。您想想，赵恒年幼丧母，而且他的母亲可以说是自己亲爹和另外两个女的联手给气死的，他这心里头能舒服吗？再有了，别看太子他赵恒当着，可在老爹眼里他不如柔福这个妹妹受宠，所以说从小到大他这心里一直有阴影。现在可好，碰上金国发兵讨伐，他老爹一看有危险，直接把这烂摊子就甩给赵恒了，说赵恒是又怕又气，都未必能形容他当时的心情。赵恒登基之后是为宋钦宗，老爸留下来的基业已经是千疮百孔不堪一击了。赵恒这个皇上只当了一年半，就让金国人给轰下来了。靖康二年，金兵攻陷汴京，对于整个大宋王朝，那就是灭顶之灾。金军攻陷汴京之后，头一个宣布的消息就是，我们金军不打算杀人放火，你们最好找一管事儿的过来谈谈，要是能够议和，我们就退兵。赵恒这会儿吓得都快尿裤子了，一听说金军要议和，马上就把身边两员大将给支出去了，去吧去吧，你们赶紧去啊！他们谈什么条件咱都给，只要能议和，多少钱都认了。赵恒本以为这两员大将回来能带来什么好消息，可谁成想二人一回来是一点收获都没有，还带了一坏消息。皇上啊，人家金军那边可说了，能否让太上皇亲自过去谈判，看来我们二位这级别不够啊。赵恒一听，嘿，这金军还问能否让太上皇过去谈判，这话就是直接下命令啊，这是威胁呀。既然金军说了，赵恒也不敢怠慢呢，威胁就威胁吧，扭脸找他老爹赵佶去了，前前后后把这事儿说了一遍。赵佶不傻呀，这差事我不能去啊，去了等于送死啊。还没等赵恒把话说完呢，赵佶把话接过来了，儿啊，现在你是一国之君，我是个太上皇，这国家大事你说了算了，我去算怎么当的事儿啊， 而且不管用。既然呢，皇上你当，这国家有难，你得想办法呀。您听听，这话明摆着不想去。赵恒这会儿心里算是凉透了，皇上家有什么好的呀？穿金戴银，那都是身外之物，一家人连点亲情都没有。现在大难临头了，亲爹跑得比谁都快，家里那些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这会儿也都指望不上，没辙呀，谁让皇上是我当呢？这赵恒想来想去，找了理由说，太上皇啊心里恐惧，自己不敢去，干脆我替他前去谈判。谁都知道这谈判是假，抓人是真呢。赵恒到了金军大营，二话没说让人给软禁起来了。皇上当了人质了，那金国人心里头可就踏实了，钱呢、珠宝啊、美女啊，只要想要的北宋这边就得给。到最后这金国人都快疯了，进城只要看见好的就抢，看见美女全给掠走。整个汴京城一下成了人间地狱，老百姓整天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。金国人的攻陷就像蝗虫来过一样，不光北宋库房被洗劫一空，就连人他们都没放过，只要是北宋皇室成员基本上全都给抢走当人质，普通百姓也不下10万人被他们带走了，整个汴京城一下成了一座空城。早先的金枝玉叶们谁也没跑了，甭管是太上皇、皇上，还是后宫嫔妃、外带皇子公主，全都成了阶下囚，就像被赶牲口似的，就去了金国都城当了奴隶。那一年柔福才16岁，别看早先在宫里那是掌上明珠，说要星星他老爹不敢摘月亮，可现在呢，今非昔比了，大家伙全都自身难保了，谁还会惦记他呀？这一路上人多，皇亲国戚早给冲散了，柔福是受尽了各种凌辱，这才到达了金国的都城上京。要说柔福身为皇上的女儿，人生头16年的确过得让人羡慕，可是人的命天注定啊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谁能想到16岁之后能赶上这种国家劫难呢？而且这刚是一开头，更可怕的还在后头。柔福到了上京之后，金国的国君愣是把他当礼物一样赏给了一个名叫吴起的大将。当时金国国君瞧见自己灭了北宋了，高兴啊，帮他出生入死的兄弟除了赏没别的。轮到吴起这儿，这国君呢就对吴起说你战功赫赫，是想让我赏你1000锭金子呀，还是要个北宋的美人啊？这吴起呢也不缺钱，他一眼就瞄上了站在犯人堆里的柔福。大人，如果您不介意，就把这个姑娘赏给在下吧。哎呀，你还真会挑，这可是宋徽宗赵佶他的掌上明珠啊，既然你不想要金子，那我就把它赏给你了。柔福当时都快吓傻了，小女孩16岁，那正是情窦初开的年岁啊。早先当公主的时候，整天幻想着自己日后的婚姻能够多么的幸福美满，这会儿倒好，成了噩梦了，她连个选择的余地都没有啊，只能让人家选，就这样让吴起给带走了。如果这位吴起能够好生的善待柔福啊，那也算是柔福的造化，毕竟国破家亡的，虽说嫁给了敌人，可好歹算是有个家了，有个靠山。可谁成想柔福做了吴起的小妾，还没出3个月的功夫呢，这吴起就对柔福失去兴趣了，那点新鲜劲儿全没了，还毫无人性的把这柔福送进了上京的洗衣院做了一个奴隶。 您可能觉得去了洗衣院也就是洗洗衣服做做苦工，且比寄人篱下受气好啊。这话虽然没错，可是啊，我说吴起毫无人性一点不夸张，因为这个洗衣院根本就不是洗衣服那么简单。这地方啊，明面上叫洗衣院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妓院，专门给新人提供寻欢作乐的美女。这些女人呢，一般都是战俘或者是有罪之人，所以说对于柔福来讲，这就是一个火坑啊。柔福知道这个消息以后，如同晴天霹雳，几次想一尺白绫自我了断了性命，都被这吴起派去的侍卫给拦下来了，他想死都死不成啊。想想早先自己的皇宫里头那是什么生活呀、啊？现在呢，做个普通人家的姑娘对于他来说那都是奢望。当时守在柔福身边的有一个侍卫，瞧柔福实在可怜，就悄悄地劝他：姑娘啊，想开点，我也看你实在可怜，可是你想想，只要你活着，兴许有一天就能跑出去，活着比什么都强。柔福根本没有心思听别人劝慰，他也知道这些人根本不会让他死，现在他能做的就是听天由命了。他不知道自己将来要面临的将会是什么样的生活，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到哪一天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柔福到了洗衣院，那日子可比死还难过。对于一个才16岁的姑娘来说，她要忍受的根本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痛苦，一生起起落落。可就在柔福受到百般折磨的时候，南宋那边突然出了一档子怪事儿。另外一个同名同姓长相一样的柔福帝姬出现在皇宫里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最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。用着温暖星光，也吻过夜里的花。一路肆意流浪，还记得故乡吗？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，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，随时间漂泊，随他忘了，我记得他离开，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。